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一部《红楼梦》，多少秘密藏心中。欢迎各位准时来收听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红楼梦》当中，有许多经典场景被读者们所津津乐道，比如黛玉葬花，比如宝钗扑蝶。这两个经典场景当中所包含的含义，上期节目当中咱们已经详细的探寻过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继续来探秘《红楼梦》当中的经典场景，一同去解读这些经典场景背后的含义。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小说《红楼梦》当中，除了黛玉、宝钗这两大才女之外，还有一个人也是深受大家喜欢的人物，他就是史湘云。湘云为人豁达，无论言谈举止都大而化之，而曹雪芹为史湘云安排的经典场景就是湘云醉卧。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醉卧也是有典故的，这个典故出自宋朝释惠鸿冷斋诗话的记载。唐玄宗登沉香亭召杨贵妃，碰巧杨贵妃醉酒未醒，高力士使侍儿扶持而出，贵妃仍醉未醒，并乱残妆。唐明皇见状笑道：岂非子醉，只海棠春睡耳。这段妙趣横生的比喻致使众多的文人墨客歌赋传颂。宋代的苏轼就据此写了一首海棠诗：东风弱弱泛重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除了醉卧之外，曹雪芹运用笔墨来描写史湘云睡态的还有一处，他第一次出现，作者就表现了他大说大笑和咬舌的性格特点，并且说他陷入宝黛钗的爱情纠葛。他的到来使得黛玉两面吃醋，与宝玉发生了争吵。第二天清晨，宝玉前去看黛玉和湘云，那黛玉严严密密裹着一副杏子红绫被，安稳和睦，湘云却一把青丝托于枕畔，一副桃红绸被只齐胸盖着，那一弯雪白的膀子撂在背外，上面明显带着两个金镯子。宝玉见了叹道：睡觉还是不老实。通过两人睡态的描写，表现两个不同的性格，并且将黛玉的处事精密与湘云的大而化之做了鲜明的对比。可能大家觉得 描写湘云睡态不过是曹雪芹为了突出史湘云豪气和直爽的性格，但是湘云醉卧是否另有隐情呢？在红学研究当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得到了众多人的支持，在曹雪芹的原意当中，最后和贾宝玉白头偕老的不是薛宝钗，也不是林黛玉，而是史湘云。或许这个说法大家并不陌生，但是在小说的前80回当中，又有哪些情节成为这种说法的证据呢？又有哪些细节为这样的发展做着铺垫呢？那湘云醉卧是否也是伏笔之一呢？众所周知，贾宝玉和林黛玉是木石前盟，贾宝玉和薛宝钗是金玉良缘，而贾宝玉正是这块顽石。湘云醉卧的设置正是湘云在吃醉酒的情况下卧在石凳上，于是有人提出湘云醉卧当中的石凳也就抑制了顽石，暗示着在后面的情节当中宝玉应该是和湘云结合的。当然除了这一条是不够的，还有另外一个，也就是金麒麟。在小说第31回当中，回目正是因麒麟扶白首双星。红学名家周汝昌先生在其《红楼梦》研究当中构思了这样一个结局：贾府失败，史家亦败，湘云流落于魏若兰家为婢，忽见若兰的麒麟，大惊，睹物思人，伤心落泪。若兰见事怪异，追问之下得知是宝玉表妹，便极力访求宝玉下落，后因冯子英之力两人得以相见，此时宝钗一族，宝玉也经历了空门的滋味，因二人彼此无依，虽由冯魏涉合，结为患难夫妻，此为因麒麟扶白首双星本意。此外还有一种研究的结论是，因宝玉的金麒麟辗转落到了贵公子魏若兰的手中，这便是湘云后来嫁给魏若兰的证据。一些学者认为，金麒麟后来落到了魏若兰的腰间，正是隐喻后世，暗示它起了作用，引线牵丝。正如脂皮所云，提纲浮于此回中，所谓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这些年来许多人都谈论这个问题，或赞同湘魏成婚，如赵峰陈忠义的《红楼梦新探》，或赞同宝湘成婚，如林语堂的《平心论高恶》。因麒麟扶白首双星，这个句子当中的扶字暗示了一个内容，正如脂皮提纲浮于此回中，所谓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暗示湘云将来的命运似乎与麒麟有关。双星一语，即银河暗隔断双星之双星，此句当中用其暗意，预示两人不可相聚。白首之意似乎深刻，其实意解即白头之意，并无其他深蕴的内涵，在此只喻人老。还有在第15回金陵十二钗的册子当中，湘云的画面是几缕飞云，一湾逝水，判词中又有雨，湘江水逝楚云飞。而乐中悲曲子当中又有评，斯佩德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时坎坷形状，终究是云散高堂，水和湘江。有人以此来论断湘云早逝，其实是错误的。判词当中水逝云飞和曲子当中的云散高堂，其实都是暗示了一个内容，那就是湘云的夫妻生活不忠，暗示湘云与一位才貌仙郎结婚，但湘云为自爱所误，与丈夫劳燕分飞，而这位才貌仙郎就是因麒麟牵缘，草蛇灰线浮于千里之外的魏若兰。后来湘云与魏若兰婚变之后，可能还是遇见了宝玉，但此时的宝玉已坠入空门，所以湘云的结局应该是湘云与若兰结婚后很快遭婚变，其经历只能是与若兰宝玉像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一样不可能长久的结合，抱恨以终。 历史 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来，这里是迷幻时空，我是韩涛。我们继续为您解读《红楼梦》当中经典场景的背后的含义。《红楼梦》当中有许多情节的安排和设置，不仅仅是为了展现人物的性格，同时可以是文中下情的伏笔，更可以被看作是作者表现自己的心态，这正是《红楼梦》的最大魅力。惜春作画常被认为是《红楼梦》当中可以与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醉卧相媲美的一个场景，但是您如果细读《红楼梦》，就会发现其实在前80回的文本中并没有惜春作画的情况，更没有众人围观欣赏的这么一个场景，只在第45回中有淡淡的这么几句。一日外面烦了卷，起了稿子拿进来，宝玉每日便在惜春这里帮忙，探春、李纨、迎春、宝钗等也都往那里来闲坐，一则观画，二则便于会面。惜春这个角色，曹雪芹从其大丫头的命名上就预设出她有一定的绘画才能。贾氏四叔元婴叹息，名字写元婴叹息，大丫头呢分别是抱琴、思琪、黛书、入画，这意味着他们出生在诗礼之家，都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元春可能会操琴，迎春在书里有下棋的表现，探春所居住的秋爽斋里的布置显示出她绝非一般的书法爱好者，而惜春呢，她的爱好就是画画。惜春平时作画不过是随性消遣，探春平时挥毫却是大家风范，屋里的花梨大理石案几上垒着各种名人法帖并十数方宝砚，笔海内插的笔如树林一般，好生了得。书里没怎么具体描写惜春屋里的景象，据惜春自己说，他并没有什么正经的画具，不过写字的笔画画罢了，就是颜色只有赭石、广花、藤黄、胭脂这四样，再有不过是两支着色笔就完了。有如此简单的工具和材料，只能是画些写意的小品，气象比探春挥洒书法相去甚远。惜春本来不过是来了情绪随便画上几笔，没想到却突然被府里老祖宗贾母派定了一桩浩大的绘画工程，也就是在刘姥姥二进荣国府的时候，贾母带她到大观园里足逛。 老亲家，你看这园子好不好啊？ 阿弥陀佛。 我们庄稼人过年的时候啊，也买几张画帖，大伙常说要能到那画上去逛逛就好了。今儿个我进园子里头这么一瞧啊，比那画好上了10倍。要是能有人画这么一张，我带回去给他们见见，那死也值得的了。 我那小孙儿就会画，叫他画一张。 我看傻了， 画 啊！我的姑娘，那么小小的年纪，长得这样的容貌，还是会画画，别神仙托上的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87版电视剧《红楼梦》当中刘姥姥逛大观园的一个精彩片段了。而这么一来，惜春就等于被规定了一项任务，画大观园的全景图。可以说贾母对这幅画非常重视，本来似乎把大观园的园林盛景画下来也就够了，但是贾母有着明确的指示。惜春原来画写意小品，可能也偶尔画几笔亭台楼阁，不过是点到为止。现在呢，按照贾母的指示必须上细画那些园子里的楼台，这已经不对惜春的专长了。何况贾母定下的主题是园中行乐， 此图完成，如果题款还不能题为大观园全景图，必得题为大观园行乐图才行。行乐就必须画上不少的动态人物，中国画凡是写意这一派画人物都比较弱，甚至根本不涉及人物题材。像咱们所熟知的近代国画大师齐白石，他的写意画精彩的还是虾米小鸡加蝌蚪或菜蔬花卉，人物画的数量少，精彩的更少。 一朝入红楼，终生梦难醒。湘云醉卧和惜春作画都是《红楼梦》中的经典场景，可是曹雪芹为什么要在《红楼梦》中加入这样的描写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深刻含义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贾母的审美情趣确属上乘，雪天在大观园里悠游，一看四面粉妆银器，忽见宝琴站在山坡上遥等，身后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求十洲画的艳雪图。”贾母摇头笑道：“那画的哪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够这样好。”在这之前，他已经视察过了惜春的住处，进入房中，贾母并不归坐，只问画儿画的在哪里。惜春阴笑道：“天气寒冷了，娇性皆凝色不润，画了恐不好看，故此收起来了。”贾母笑道：“我年下就要的，你别拖懒儿，快拿出来给我画。”惜春提出的客观困难，在越来越冷的严冬是无法克服的，贾母作为其创作任务的命令者，却丝毫不考虑创作者的难处，只嫌惜春拖懒儿，宣布年下就要。而且在看到宝琴、小罗雪坡抱梅的镜头后，更再命令惜春，不管冷暖，你只画去，赶到年下十分不能便罢了。第一要紧把昨日琴儿和丫头梅花照样一笔别错赶快添上。惜春听了虽是为难，只得应了。有可靠的资料表明，曹雪芹本人就善画，他的好友敦敏有题琴谱画石的诗。琴谱是曹雪芹的号，这首诗是这样的：傲骨如君是以齐，临寻更见此之离，醉于粪扫如传笔，写出胸中快垒石。可见曹雪芹画得非常好，而且通过画幅显示出了他桀骜不驯的性格，人如其画，画如其人。可惜现在我们只能看到这首题画诗，而寻觅不到曹雪芹的原画。从诗中形容推测，曹雪芹也是以写意风格来作画的。曹雪芹后来平居京郊西山脚下，他虽然作为正白旗包衣世家的子弟会领到一定数额的钱粮，但嗜酒如狂的他少不得还得卖画钱来付酒家，这也是敦敏诗里的句子。他们交往如至亲，这样的诗句绝不会是凭空想象，而是曹雪芹生活状态的白描。很显然，《红楼梦》里面关于惜春奉严命作画，他内心的那份苦楚，不得不以拖懒的方式消极怠工的情节，里面都融汇进了曹雪芹自己的生命体验。惜春作画虽然在小说的后面并没有看到相关的展现，但是在这里除了表明作者的一种心态，同时也反映出了惜春这个人物的性格，那就是逃避。 一朝入红楼，终生梦难醒。湘云醉卧和惜春作画都是《红楼梦》中的经典场景，可是曹雪芹为什么要在《红楼梦》中加入这样的描写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深刻含义呢？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惜春在第三回正式出场，与迎春、探春同时呈现在刚进府的黛玉眼前。对迎春和探春，曹雪芹都有着具体的肖像描写，但是对惜春，只说她身为长足，形容尚小，她的形象一直比较模糊。第七回写周瑞家的奉薛姨妈之命给众小姐及凤姐送宫花，有一笔对惜春的描写算是给了她一个特写镜头，可能您如果读过《红楼梦》会留下印象。她和到府里来的一个小尼姑智能儿一处玩笑，对于宫花她的反应是，我这里正和能儿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她做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来，若剃了头把这花可带在哪里，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伏笔。故事才开始不久，还要经历许多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美事，离盛极而衰还有好几十回的文字呢。但在这个地方，曹雪芹就已经服下了惜春命运的归宿，无意随手之间，乍看不过是过场戏或闲言碎语，实际全是草蛇灰线、浮言千里，这是曹雪芹贯穿全书的艺术手法。除了这个伏笔之外，大家印象深刻之处还有一处，那就是在抄检大观园之后，惜春的丫鬟入画被王熙凤查出和外面私通物品，但是后来入画解释了这是老爷赏给他哥哥的，尤氏带着入画来向惜春求情。 看在他从小伺候你一场，就留下他吧啊！ 我不但不要入画，如今我也大了，连我也不便往你们那边去了。况且最近老风闻得有人背地里议论什么多少不堪的闲话，我若再去，连我也编排上了。 议论什么？又有什么可议论的？姑娘是谁？我们是谁？姑娘既然听见有人议论我们，就该问她才是。 哼，我一个姑娘家只有躲是非，我反去寻是非，成个什么人了？还有一句话，我不怕你恼，好歹自有公论，又何必去问人。古人说得好，善恶生死，父子不能有所续住，何况你我二人之间，我只知道保得住自己就够了，不管你们，从此以后你们也别连累我。 怪到人人都说这四姑娘年轻糊涂，我只不信。你方才这一大篇话无缘无故，又不知好歹，又没个轻重，虽然是小孩子话，却又能寒人的心呐。 我虽年轻，可话不年轻，你们不看书，不识几个字，所以都是些呆子，看着明白人，倒说我年轻糊涂。 你是状元榜眼探花，天下第一才子，我们是糊涂人，不如你明白。 状元榜眼难道就没有糊涂的不成？可知他们也有不能了悟的。 你倒好，才刚是才子，这会子又当起大和尚，又讲起悟来了。 我不了悟，我也舍不得入画了。 可知你是个心冷口冷心狠意狠的人。 不做狠心人，难得自了汉，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为什么叫你们给带累坏了我？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八七版电视剧的一个精彩片段，其实惜春也是一个了悟者，但他的了悟却只是在狰狞的现实政治社会面前的一种坚定的杜绝，也就是逃避，或者说是提前了断尘缘，以求自保脆弱的生命。于是曹雪芹在金陵十二钗正册里面将他排在第八位，给他的那个册页设计的画面是一座古庙，里面有一美人在内看经读作，判词则是：堪破三春景不长，姿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画上和判词都强调的是古佛古寺，可见不会是栊翠庵。这栊翠庵是为元妃省亲而新盖的，而从那以后到贾府家亡人散各奔腾，才不过三个春天，绝非古寺，也绝无古佛。高鹗续书写成的惜春后来就地出家，入住栊翠庵，随着贾家的穆皇恩、严世泽、兰贵齐芳，他也得以在庵中富足的生活，